64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在周三的晚间，我们跟各位继续来聊有关于冬奥方面的话题。而在今天呢，我们将会向各位介绍一座双奥场馆。说到双奥场馆，其实我们北京呢还真的是有不少。而在这其中，我不知道各位在现在的平时的生活当中会和哪些场馆有更多的接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华西集团的董事长特别助理王淑霞，和我们五棵松冰凌花的设计者崔志鹏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盛开在五棵松的这朵冰凌花。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各位听众好。 谢谢各位听众好。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还有北京体育广播的冬季项目的专项记者陈默，今天也是由陈默为我们请来的这两位贵宾。 各位家里人大家晚上我们又见面了。 说到五棵松，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家里人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的听众朋友非常多，大家对于五棵松非常的熟悉，因为过去这是我们在关注篮球的时候一定会前往的一块场地。其实在没有篮球比赛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五棵松也仍然是很多朋友包括居家的出行，包括全家的出行，然后包括体育活动包括演出活动参与会经常到的一个地方。而说到五棵松，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和陈默我们两个还在说，你都在五棵松做过什么呢？可以想到很多不同的门类。 对，购过物，然后呢打过篮球，然后还参与过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 那我是想相信说到五棵松，没有人比王总更有发言权，你为我们来介绍介绍大家到五棵松究竟都能做些什么。 首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的这个支持哈。到五棵松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是像到了一个特别盛宴的一个地方，这个盛宴里面的菜呢也很丰富。我们有文化，有体育，有演出，有美术馆，然后我们还有商业。商业呢，那么就是说吃的喝的，撸串啊，啤酒啊是吧，那个德国的这个大肘子呀什么的哈，这些都是应有尽有的。 对， 突然感觉我好像打卡没有打全， 没打全。相信好多人听到这儿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虽然常常去，经常去过很多次，但还是打卡没有打全。今天晚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也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您印象当中的五棵松，对于我们今天晚上要跟您一起来重点介绍的这朵冰凌花您了解多少。说到冰凌花，我们就得问问崔总，作为主要的设计者，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冰凌花。我们只能够看到外形，相信这几天路过五棵松的人已经能够先睹为快了。那在您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就像这个本身设计一样，有很多弯弯绕在背后，藏在背后，我们是不知道的。 首先先说一下，就是说我并不是完全的设计者，是一个叫做华西集团的一个设计管理者。然后冰凌花呢是由就是北京院来做的设计。然后整个呢，因为取自于一个冰晶，因为咱看外立面的话，它是一个八角形啊，然后逐步的一个构架，然后做了部分的抽杆，然后呢从这个 原来的设计意图上来说，就是要冰晶，因为是冰晶，然后雪冰上运动， 嗯， 是来自于这个领 导，要突出这个元素， 嗯、对 对, 对，没错、 嗯、但它实际上看起来颜色非常的绚烂， 嗯、 不像我们想象说冬季运动是白色的雪花、 嗯、 冰花都是，为什么会想到这么绚烂的颜色？ 嗯，绚烂的颜色呢，是来自于就是说，因为如果是一个纯的白色呢，这个建筑会显得有点儿。太纯净了，而且但是对于五棵松整体来说呢，是强调一个运动，所以您看到那个我们的这个叫外表皮上吧，在侧上有很多颜色，红色也比较多，因为红色代表的是运动 哦，红色代表运动、 嗯、 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它会夜间、 嗯、 我会觉得就是是一个大家可以去争相去拍照的地方， 嗯， 它让我看起来这个冰凌花就是有点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看那种万花筒一样，就什么颜色、 嗯、 然后特别的绚烂， 对、 嗯、 人家不是之前这个特别火爆的电视剧里边不是说万变的颜色综合起来其实就是透明的颜色、 嗯、 所以我的冰凌花其实就是像那种雪花状，可能在太阳光底下你能够透射看到各式各样的颜色，有无尽的这个想象， 对对对、 嗯、传递出了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哈，但整个的这个场馆除了这样的一种动态的绚烂之外呢，其实在背后有很多的高科技，就像我们很多的朋友说，说到我们的双奥场馆，说到我们这里其实大家首先都会想到的是科技，确实这是有了解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那在这背后我听到 您提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见光不见灯是吧，在这个设计上面只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灿烂，但是看不到这个发光体本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 嗯，这个是这样，当时在那个冰就是外冰凌设计的时候呢，实际都是做了一个暗槽，暗槽里面呢是一个八角形的灯，然后等于灯就是侧向出光，咱们在正立面看的时候呢，就是灯光是它是侧打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只能就看到就灯照亮的那个带、嗯、 哦，所以可以想见在白天和夜晚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这种外观和视觉的效果。 对对对， 而在里面场馆当中，这一次我们的相约北京的测试活动、 嗯、 当大家也是跟着很多的记者，跟着我们的运动员的视角走访了很多的场馆，在我们的这个冰凌花应该是训练场测试活动当中也有很多的这种实际的体验，那在这个设计上面有哪些我们不了解的这种科技点在其中？ 嗯，这个先从功能上普通功能来说吧，因为作为五棵松体育馆呢是大馆，原来的五棵松体育馆是作为冰球的比赛场地， 对、嗯、 然后呢是冰凌花这一块呢，实际因为它刚好冰场也在地下二层， 嗯， 它是作为热身然后训练的这个，然后这个我们是在大馆的这个竞赛层和这个冰凌花之间有一个通道，相当于运动员热完身了以后不相当于从平面就直接能走过去， 哦，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专用通道、嗯、 对对对，一个 热过身之后不会冷直接就过去了， 对，就是通道过去了以后就不用它就是上从这栋建筑再倒到另外一栋建筑、 嗯、 就是平层就能走过去 平层，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冰凌花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应该是现在应该可以说世界上就是最大的一个超低能耗体育建筑。 嗯， 因为超低能耗呢是咱们现在绿色奥运也将重返低碳， 对, 对 吧、 嗯、 然后所以呢我们冰凌花呢是也是就是把能耗基本上做的是非常低了， 嗯， 等于是按照国家超低能耗的标准来说，是相当于是在原来，公共建筑节能75%的标准上，然后再节能60%。 哦， 嗯， 那这个是也是有很多科技支撑去完成的。 嗯、 那包括我们的制冰、 嗯， 在奥运场馆当中，冬奥场馆我们看到了很多都是这个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 对对， 我们的冰凌花也尽管是热身场地，但同样也是这样的技术。 对对对，没错。因为这回这个所有的新建的冬奥的新建的这个场馆，基本用的全是二氧化碳制冰。然后这样的话呢， 嗯、 第一个二氧化碳本身是很安全的。它就是对，因为以前的像最早用的 RR2 的这些制冷剂，实际对于臭氧呀这些都有损害。但作为，咱们国家这回相当于绿色冬奥，然后这些呢，等于是我们也都是在一起响应国家的这个号召，所以这回等于用的都是二氧化碳制冰。 嗯。 但是对于超低能耗建筑来说呢，二氧化碳制冰只是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超低能耗呢，它是一个。 综合性的系统，就是刚才我说的要达到我的节能减排啊这些，因为本身用了很多的技术含量吧，很多技术，你像磁悬浮机组，对吧？说这个磁悬浮，大家一说都明白，磁悬浮是不是因为悬浮它没有就摩擦力要小，对吧？然后就它从这一个节能，然后还有一个屋面的有光伏，有六十千瓦的光那个光伏，六百千瓦光伏，然后每年基本上能发到70万到80万度电，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高效的这个叫空调的回收机组，然后基本上是能回收70%以上的能耗，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溶液除湿也是能节能大概70%左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关键的一个超低能耗的要求，就是超低就是幕墙和外保温系统，因为这个呢实际大家可能都能理解啊，就是说你要是就像冬天冷了你要穿一件棉衣，对吧？但是就是说可能在北京你如果是穿了一个普通的羽绒服，你可能觉得挺暖和了，但相当于我们是在北京给冰球馆穿了一个极地羽绒服 等于说其实在赛场上观赛，然后包括我们的运动员，就是里边也不像我们说好像在比如说商场里的那种冰场得裹得特别严严实实才能去滑冰，在那里其实我们就很正常的就是穿里边的这种衣服，就不能保证我们这种运动，是吧？ 还不能这么说，就是它是因为冰场的温度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冰场常年温度应该是在18到20度左右，就是相对于体感来说还是有点凉，它因为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极地羽绒服呢，只是就是说我的整体的外皮，就是外皮就相当于我的房子的保温非常好，因为这样的话就能降低能耗，因为咱们原来能耗最大的等于就是窗户还有外墙，所以你看现在因为国家现在新的节能标准出来了以后，你看外墙的保温越来越厚，它这个呢就是做完一次保温就是相当于你的能耗要降低，因为它不断的往就是外侧挥发就是建筑物内的热量或者冷量。 其实说了那么多低能耗，我们觉得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我们到时候作为老百姓怎么能享受其中？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建筑在赛后，我们会常年一直都是服务于我们的这种老百姓，所以大家都能够感受其中。对，比如说冰凌花其实是欢迎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平时每天 every day 都可以去滑滑冰，可以花滑，可以冰球，然后咱短道您也可以去这儿练练试试，是吧？ 这个确实从冰凌花整个来说，这就是里里外外都值得大家去打卡。刚才崔总可能更多从这个外部的设计，包括一些这种建筑上面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打卡的理由。我觉得内部包括整个五棵松的我们的这个场馆群，这套体育的设施群带给大家的这种享受，就让王总给我们好好的来介绍介绍。大家说到了冰凌花，像孙东林也说就是惊艳，而更多的人提到五棵松呢，都是很多人在那儿吃过什么好吃的呀，看过什么演出啊，大家都在分享自己过去留下的很美好的记忆在五棵松。 其实五棵松滑稽腊语这块呢，我们现在已经成了这个是国家的这个夜经济的一个代表，全北京市是评上了5家，那么海淀呢是滑稽腊语这一块呢，我们是商业当中呢实际上都是为了体育和文化的这一块的配套，那我们希望人们在看完演出啊，看完体育比赛之后啊，那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能够有一个余兴未了的一个消费，是吧？所以大家这个喝喝啤酒啊，然后聊聊天啊，侃侃山呢 我觉得消耗消耗激情哈。那么白天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等于是轻探险啊，给儿童的一些这个户外的这些运动。其实我们刚才在聊的时候也是，社会上现在很比较重的一个问题，所有人都担忧的就是手机带给大家的一个困扰，方便很多，但是困扰也很多，就大家都成了低头族啊，尤其我们的孩子哈，天天握着手机，所以我们家长呢更多的心思呢是让孩子呢放下手机，那么走向健康，走向健康，向着阳光去玩啊，去奔跑啊，所以五棵松这个地方现在是给孩子们也是提供了很多的有趣的 有很多的轻探险呢、啊这些都是特别好玩，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抑制不住的想冲上去试一试、 嗯、 但是老胳膊老腿的 哈其实 对， 嗯，其实就像我们在现在看到现代的这个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有很多适合年轻人的项目一样、 嗯、 我们说到华西 Life 的时候，无论是从商业的还是体育的业态，总感觉是这种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引领型的这种运动或者商业的模式出现，无论是这种设计外观还有这个项目本身，篮球都不仅仅简单的篮球，得花式篮球才能满足是吧，才能匹配是吧， 是的，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华西 Live 也好，还有是五棵松场馆还有冰凌花，我们很多的这种颜色哈、 嗯、 其实我们生活本来生命也是五彩的哈、 嗯、 生活更应该多姿多彩，所以在色彩上呢，尤其是北京的冬天的颜色也比较单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也希望能满足这个心理年龄在35岁以下的人的这种对颜色呀、对活力呀方方面面的这个需求， 嗯， 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也是动了很多的脑筋。 是、 嗯、 您说这个心理年龄35岁以下很重要，就体育人是永远是年轻的， 对。 对， 而且我现在其实我觉得，就是到了那边，就是看到现在的这个五棵松的这种场馆，会让我们觉得特别想念我们的这个赛事哈。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个冰凌花，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觉得到底在哪儿啊？就在我们这个篮球 park 的对面、 嗯、 哎，就在我们这个主体育馆的这个是这个东边、 嗯、 也就东南边吧、 嗯、 所以说如果说未来比如说明年哈，咱们去看篮球，咱可以上午中午吧，就是咱体育人都晚睡都晚起哈，中午起来去吃个饭，下午呢咱就可以直接去冰凌花去这个打个冰球，然后滑滑冰、 嗯、 然后晚上呢看个篮球比赛，或者说咱可以直接晚上静等着去听个演唱会、 嗯、 这一天的生活其实在那全都解决，就是体育加文化，然后感觉又加这个旅游啊潮流啊，就全齐活了，很完善， 就是一种很沉浸式的哈。就我每次去华西 Life 有一个感觉，就特别容易转向，就它从设计的感觉就是这种空间多维度的，就它不是中规中矩的这样让大家横平竖直就能够去辨别这个方向，所以当大家说到冰凌花，想象哎，我去过这么多次华西 Life， 我怎么没有印象冰凌花在哪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方位上的错觉，这也是我们本身想给大家打造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吧。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尽量的创造一个多首层的这么一个概念，就大家都是一层，然后让你不知道从哪儿开头，从哪儿结束、 嗯， 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感觉、 啊、 也希望大家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其实刚才呢，我觉得大家讲到的就是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嗯。 其实北京市的商务部门，还有区商务部门。海淀区的商务部门还有政府其实也一直惦记着老百姓的这个消费需求的满足，那么一直想在这个地方呢打造一个城市的客厅，希望我们所有的嘉宾呢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来做客，那么就是小城的故事哈，吃的吃，喝的喝，说的说，聊的聊，玩的玩，发呆也可以啊。其实这个周边的绿化也是很多的，那么在这里边发发呆啊，溜溜弯，看看天，遛遛鸟，我觉得都是挺惬意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各色人等都能找到你的喜好。 嗯， 比如说我们喜欢静的消费者有美术馆。 嗯 啊，我们这个美术馆是一个公益性的美术馆，我们每年有120多天是做公益性的展出，那么我们大概每年有那么8场活动左右，所以这个应该说是北京现代美术馆当中应该是前三甲的。 哦、 嗯、 就是一说真的是满足的大家的文化体育生活需求越来越多方面，就是全方位的可以沉浸在其中。嗯，这边大家说到华西 Life 1908说周边消费吃啊喝呀还有服装，逛完了进场地看首钢比赛，真是怀念那个时候。不过刚才听到您一说这35岁以下，他说我都57岁了，没我啥事儿了，看来不是为我们考虑的，不是说了咱们体育人永远是年轻，心理年龄35岁以下就可以来感受华西 Life 带给大家的这种非常动感的这种生活体验。那当然说到运动项目，除了大家想到的这个篮球还有冰上的运动，恰巧也是符合了我们五棵松这种定位，一个双奥场馆，我们从冰 到蓝，从蓝到冰，可以快速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转换。那这个一下子满足的人群将不会是成这种翻倍增长的，而是更可以跨越冬季夏季这整个的大的项目都可以进行开发和利用了，是吧？ 嗯，是的。五棵松场馆从2008年为了夏奥建立的，那么也承蒙了各位这个消费者的抬爱，所以他在体育这个冬奥之不是奥运之后的赛后利用啊，也应该说是全世界都屈指可数的，是比较好的。 嗯， 我们是很少有的民营企业之一哈，拥有这个大型的体育场馆，这个在世界上也都是这样子的。 嗯， 你像这个冰球馆呢，这么这个耗资巨大的，这个都是国家拥有的，所以我们这民营企业的特色还是比较重的，所以我们特别特别的重视和考虑自己未来的生存和体育场馆的这种可持续的沿用的问题哈。 嗯， 那么其实在这个五棵松这个篮球馆，我们在建的时候就想到了赛后的利用，因为它里边的很多的东西呢，都根据是实际上当时就是体育市场国际上最先进的标准去建的。比如说我们当时的这个斗平，那是屈指可数的哈，到现在我们也不落伍哈。 嗯， 然后 大家说一下这个斗平，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在场中间看头顶的那个大屏，就是您说的太专业了，有点 想 的，得想一下。 对对， 因为它长得像斗，所以大家就叫它斗平。 嗯， 然后它一些特殊的镜头啊，运动员的时刻呀， 嗯， 还有计时计分啊，什么都是从那个上显现的。 包括最早看这个美职篮的季前赛的时候，让大家有一种身临其境，好像真去到 NBA 的现场去来关注比赛的这种感觉。 我们当时那个场馆，现在就是连地板都是 NBA 的 哦， 点点星星的 NBA， 就是它很多的东西都不惜代价的。 嗯， 你看它的座位也是软椅， 对， 啊，当时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小故事哈。 对， 中国统一的要求可能都是要硬的。所以我们这个坚持要用软的，这个投资也是比较大，但是现在消费者很舒服的， 嗯， 是吧？你坐上你也不累，而且一米八的个子， 嗯， 你坐在那个地方也不挤的， 嗯， 前后都可以走人的，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 不光汇集到了篮球迷，慢慢的在赛后利用上汇集到了很多看演唱会的人，是吧？原来是为了看篮球的大个子们设计的，但是现在大家 这个吹工可以讲讲我们那些马道啊、叉子架呀， 嗯， 什么这个承重啊，什么，这都是为赛后演出埋奠了很好的基础， 哦， 否则的话也做不到的。 嗯， 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观赛体验，不仅仅说是让人们记住了，就我去看一场比赛，他， 嗯， 会能记住那种氛围，一下子他就会沉浸其中， 嗯， 所以他会爱上体育。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五棵松，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青少年在那里看到篮球之后， 嗯， 一下就成为他一生的这个挚爱了。所以现在也， 嗯， 我们很多听众都说，好怀念那个时候。 对，这边爽童也说，2008年去五棵松看过篮球，看也，我觉得您可以在2022年再去五棵松体验冰上项目，同样会带给您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一样是在看体育比赛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精彩和刺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说到大家的这种体验感其实是很美妙的，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也是要花费很多很多心思，比方说就是前面说到这个冰篮转换，一个场地都为了去做这个软的座椅，但是这个场地的改变，包括整个的包装，在这个场馆体育展示方面的呈现，都要做很多很多的功夫，又要快速又要到位，这怎么实现的？ 是，其实当时大家现在也都是很关注这个冰球和篮球这个转换啊。 嗯， 我们原来建的呢是篮球馆，那它多功能方面呢，我们就考虑到一些演唱会呀， 嗯， 还有也有一些赛事哈。但是同时也想到了这个冰球，当时觉得冰球在中国其实还不是很那个普及哈，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也要承接一些世界上的这种冰球方面的这个冰上运动的一些赛事，所以就是当时也是有专家呀，就是建议我们这样去做。那为这件事情呢，我们等于是这个我们董事长也考察了世界上很多的这个体育场馆，然后专门做冰球的，专门做什么，后来就是找到了这一条路，就可以在6个小时之内实现这种从篮球转到冰球 我们实际上是在那个，我不知道崔总你是不是更熟悉一些哈？ 对，是这样，就说那个当时呢是相当于咱们一般是体育场体育馆有个场心儿，场心儿等于像演唱会的时候，它如果是四面台等于就是舞台，如果是三面台不是有那个场心儿观众吗？ 对， 场心儿那个底下呢，实际就是当年在建设的时候就预留了所有的制冰管。 哦，就想到要， 对对， 哇，这为什么当初在2008年之前就有这种想法？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有冬奥会要举办呢。 的确是作为就是华西集团的董事长赵总是很有前瞻性，当年就是留下了。然后实际在这些年呢，你说在冬奥之前，实际也承接了很多就是大型的冰上的表演的这些节目， 对对，是。 我相信大家有，估计观众里也有人去看过， 包括很多我们现在打冰球的小孩这么多，大家一说起 NHL， 说你最近看 NHL 的比赛在哪儿？在华西， 在 五棵松。 我当时现场真的是在采访的时候就，我全都靠那看那个斗屏我才能看得见冰球到底在哪儿，然后全都是那找了一个，就特意找了个小男孩说你给阿姨解说告诉我什么什么战术，那个时候真的是靠这个年轻人才看明白得了什么是冰球比赛。 对，其实刚才说到斗屏呢，的确就是应该五棵松是在国内头一个用斗屏的，因为以前的场馆建体育馆呢，等于大家应该见过老的体育馆，像首钢呀那些比较老的，等于都是在一侧，有一个大屏计时计分，然后显示分数呀，然后但也只是显示分数，没有什么镜头回放。然后在五棵松用了斗屏以后呢，实际最好的就是大家不用拧头看，只要是一抬眼就能看见，而且呢它能就是加之这个摄影啊这些捕捉一些现场的一些好的有趣的镜头回放，然后而且就是细节上的一些动作大家也不用拧头看，实际上从的观现场的观演和你能看到，就是说你能感到现场的气氛，但你的细节也又能像电视一样有些很细节的动作，因为你在场馆里就是因为座位的原因，有些细节动作你在那个座位上是看不着的，但你在有这个斗屏以后呢，你又可以感受到在家里看电视那种细节的动作也能看得到。 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到中场的时候还有这个互动环节， 对， 球迷呢，这也是我觉得也是增强了这个大家听众们观众们和这个比赛这样的一个连接性。 对，确实这都有很多的美好的体验是在五棵松留下的，当然大家也都是想到的回忆确实都是很美。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容易迷路不是光我一个人，奥斯卡的迷弟就说哎，陈默说的这个 High Park 对面那不是叫什么，是调调街是什么？你看已经开始有和我要转向 了。我说的是东边的对面， 东边的对面， 不是西边的对面。 你看还是要去实际的体验一下去才能够来了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五棵松，但是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介绍了五棵松包含了这么多内容，一定有您还没有去打卡的部分，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提出您的问题，发表您的观点。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你好，我是林苑。今天在直播间里面，我们和我们的冬奥专项记者陈默邀请两位来自五棵松的客人，王淑霞董事长特别助理，还有我们的冰凌花的总设计师崔志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熟悉的五棵松。说完了五棵松很多的内容之后呢，还有朋友在这边说哎，还真的没去过这。孙东玲在说，但是呢，听嘉宾一讲，好兴奋，一定要去逛一逛，一定有适合您去逛的内容。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么多，又是大家都喜欢体育，爱好很多的这种体育运动，无论您是参与还是观看，大家都可以在五棵松找到适合您的那一张的座椅。那当然说到这个，现在我们的冬奥会明年很快就将举行了。今天下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看了一眼这个倒计时牌哈，我们楼上也有每天倒计时。在明年的春节就将会进行冬奥会。其实我觉得，从五棵松整个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加体育的这种模式上来看，这明年的春节期间的体育氛围，我们这边也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设计，是吧，王总？ 是的，因为这个节日嘛，是我们商家是最喜欢的日子哈。应该说，我们一直现在开始就已经开始筹备了这个两节，一个是元旦，一个是春节。那我们在商业的氛围、气氛上来说，我们也有很多的烘托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户外的一些啊。运动的东西哈，也都在准备着等待大家的到来。然后还有我们一些商家，到时候也会拿出一些这个年货哈，去给大家祝贺春节。所以我觉得到时候真的是期待大家，大家可能也会期待五棵松给大家到时候拿出一个什么样的过年货来，是吧？ 对， 希望大家去哦。 我觉得其实到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五棵松在冬奥会的时候也是这个冰球的这个比赛场地嘛，我觉得肯定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是属于这个小朋友，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球小将们，没准都是要去门口应援的，就是要等着他们的这种就是心目当中的这种冰球明星，然后去参加冬奥会，就可能。就也有可能他们可能现场没有办法去观赛哈，但是我相信他们可能如果咱们在这个 live 里边有现场转播，可能去直线距离也就个这个几百米几千米，我觉得那种又远又近的距离可能会让小朋友们很激动很激动的。 但是今年确实是由于疫情的问题，可能大家在观看比赛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这件事情实际上市委市政府和冬奥组委也都想到了，我们在这个赛事的转播上其实下了很大的功夫，还有体育场内的一些体育展示啊，我觉得现在测试赛刚结束嘛， 对， 我们在那个做测试赛的时候也看到，哎呀，确实是很美的，很美的，这个我觉得也挺值得期待的， 对， 大家看看转播吧。 7250还在问呢，说这个我们五棵松是什么项目的冬奥场馆，还得再继续普及，看来我们 女子冰球， 对，陈默包括之前的这很多的报道，也跟大家不断的介绍我们的这些冬奥的场馆，看来还是得跟大家。天天的叨唠着，大家才能知道在我们冬奥会举行期间要到哪个场馆去关注哪个项目。 而且其实说到这个冰球运动，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年轻人，就包括这个小朋友可能会更了解哈。而且所以我都会觉得到了明年春节的时候，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一定会特别的这个激动，因为他毕竟他们又是过年，他们小孩会最喜欢过年嘛，然后又有这么多这种体育赛事去看，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就是整个作为这个体育中心体育为主，这包括这种商业文化加上体育，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更多在春节当中去享受其中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乐园，是吧？ 就是你家庭去的话，就是大家在那个地方真的能够享受到家庭的快乐，有很多就是适合家庭一块做的这些项目。冰球我觉得也是，我们其实在今年过春节的时候正好是奥运，你可能进不了馆哈，但是就是说这个我们在馆里头就是搞得还是挺舒服的，大家比如说家长陪着去啊， 或者是我们有比赛的时候大家坐在看台上看呢，我们那个座位也是跟这个我们大馆竞赛馆是一样的哈，也都是很舒服的。然后的温度呢我们也会，那么在夏天呢人家会制冷，让我们可能会要制热，就是让这个观众的体感更舒服一点啊，要不然你到冰场的时候你会待不住嘛，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那种。 而且赛后我们也是会有这个冰球俱乐部的这种运营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这样运营，也会让很多的青少年可以真正的就是享受我们的这个冬奥的这样的一个场馆。而且就是在测试赛的时候，其实五棵松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改造哈，包括这所谓的这种改建，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AI 智能的这种导引，包括很多的智能的这个机器人，而且还有就是转播。所谓说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转播，以前我们看可能仅仅是一个面，现在你能360度全程去展现，恨不得就是我用这个球杆去打下球，我得从这个它很多个角度可以看到这个球打到哪里。等于说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完全整个去观摩和视听的体验都上升到另外一个 level 了。 嗯，现在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感叹这个科技给人的生活带来这种革命。 嗯， 我觉得每一天都在革命啊。你看现在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防疫抗疫哈，那我们这个消毒的这个机器人啊，在这个厂里头它是没有角度的哈，这个我们说360啊720的哈，那它就是这样子的自动的去消毒啊。然后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什么刷那个健康码呀，然后又行程码呀，一堆的码哈。我们现在高科技可以好几个码，9个码7个码合在一个，就只要你那个人一过去，它就全部都完成了，就1秒钟2秒钟的事儿。所以这个高科技也真的是很厉害的。这次测试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啊，然后刚才这个陈提到的这个，比如说智能观赛，智能观赛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说你在家里观赛的时候，我就喜欢看这个运动员的左手，我看他的右手打球，你都可以调的 哇！ 所以现在这个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要那个锻炼身体，保持健康，就永远35，这样能看到更多的精彩。 对，所以就是想不沉浸都不可能了，就是让大家无论是在真的身临其境，还是说在家里身临其境，都能够制造出这种沉浸式的效果。 这次海淀区委区政府也特别重视，还市委市政府和冬奥组委都特别重视这个科技奥运的这件事情，所以赋能了很多。我们也真的是见识了。 我其实就是在现场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每次采访都会想，哎呀，这个冬奥会过后，我们普通老百姓如果看篮球的时候也能享受其中，会觉得感觉一下子整个的观赛体验就革命了，真的是革命性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尤其是当时我在那个就是还在这个五棵松里边去采访录音的时候，我听着就是声儿，我说到底是谁在采访，因为毕竟是广播记者嘛，后来一看就是斗屏上，这个斗屏上它我们会有一个 AI 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观赛的这个体验，等于说真的就是让你大家你在那边就智能会有一些提醒。所以我当时特别想着像包括这一系列的这种体验，我们明年大家能不能够看到，明年就是可能我们真的赛事恢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尽早的去感受到这种科技冬奥带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种惠民的这种方式。 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就是说在人员聚多的时候，那么提醒大家戴口罩是吧，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面对面说的时候还怕你不高兴哦，所以你可能身边有个漂亮的小妹妹就会提醒你了，请您戴好口罩，但是她未必是啊，有可能是啊， 是 AI 合成 哦，这样还这个很有意思啊， 觉得那赶紧恢复，赶紧恢复 是大家还在纷纷的议论说这都是哪一个场馆都有什么样的冬奥项目，这奥斯卡的谜底还在说冰丝带是冰壶，不是这个冰立方冰立方才是冰壶对，大家都有点转向了。但是呢说到这种体验，我相信其实每个人也都在根据自己不同的视角会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包括在这个商业和体育这两种 不同的模式之下呢，大家其实也会有各自的这样的偏好。那当我们的冬奥会举行过后，因为我们看到2008年之后，其实受到整个五棵松这样的一批商业包括演出的这种带动，其实更多的是在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过后的一种带动，而在冬奥会之后变成了双奥场馆的赛后的利用，这样会给我们呈现出怎样的一种商业加体育的模式？也能够有多少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去亲身的感受体验汇集到我们的？ 其实对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讲，我们真的很难走进这个国际一流的这种体育啊或者文化的这种场馆设施里面去。其实五棵松篮球馆也带给大家很多的震撼，这都是世界上一流的。 对， 刚才说我们的地板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一流的。所以当时我们那个赵燕董事长，他是走遍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各的一个赛事的体育馆，把大家的好处全拿来了哈，然后组合成了我们这个2008年的这个五棵松篮球馆。实际上现在的冰凌花也是一样的，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有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节能啊，还有这些先进的东西，还是我们的软件。其实我们这些来呢，我们是第一呢，我们一定是要面向大众的，一定是要面向普通的消费者，让我们所有的人呢能够享受这些奥运会的这种红利啊。那么我们这个奥运的是可持续的发展，它带给老百姓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些。那我们会把就是专业的冰，让老百姓来啊，是吧？ 冰凌花， 专业对专业的这个设施，让老百姓来享受。其实对这种公众的这种开放，实际上就是奥运带给大家的震撼。这个也是这个意义所在。因为现在你看冬季奥运来了之后，大家对冬季奥运的这种体育的这种项目就非常感兴趣了。而现在在老百姓当中，习主席号召大家三亿人口上冰哈，那现在这个老百姓这种热情很高啊，就是他看到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尤其是我们在孩子的心灵当中种下一个什么种子哈，这个就会发芽的。所以这篮球馆呢，我们成就了一批这个我们土生土长的这种篮球爱好者啊，他们也逐渐成长，有的成为了星，又成为了这个超级巨星啊。所以我们希望冰呢，这个冰凌花呢，也会在我们这个青少年当中让它盛开，说带给大家美丽洁白的这些冰雪世界。希望大家在这条路上呢能够成长，我们五棵松呢也算做了一些贡献。 让这些孩子们你能够想要体验冰的时候有地方可去啊，能够直接找到冰凌花。那就是那未来这里会成立相应的俱乐部还是怎么样的，来给大家做一个冰上运动的推广的场地呢？就是这个冰是一直要保持的对吗？ 我们是一年四季的长冰。 一年四季的长冰 、一年四季的冰，然后一年四季的最专业的冰，这个、 就是刚才崔总介绍的这种专业制冷的这种冰， 对，跟这个比如说商场里头的这种娱乐冰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做冰上运动的人他会知道，这次这个有很多的就是说中国的现在这个制冰技术也在提高，那我们是最美的冰，可能也是最快的冰，所以在这种冰上你业余爱好玩还是专业的这个训练都是非常舒服的，非常棒的。这种体验感我觉得冰上的爱好者们可能比我的真实感受更好一些。 那你想问问崔总，我们现在这个冰凌花这个冰已经完全制完，然后我们这个冰现在是场馆当中是有两块冰是吧？ 对， 就是本身冰凌花不算五棵松的主管，就是这个冰凌花就有两块冰。 对，我们相当于是在地下两块冰，然后靠近主管的那个呢是作为主要是热身的，然后赛后呢我们那个是因为那块也大家如果去看的话未来会看那块也有个斗屏，那块呢会承接一些俱乐部还有国内的一些赛事。 这俱乐部的比赛都要有斗屏了，现在 也有斗屏 也规格也提升了。 然后靠南侧的呢是相对是一个训练娱乐冰。 那到时候开放的话，我们就是在比赛期间，就每场比赛的观众毕竟有限，大家不一定能够是真正去到冬奥会的现场去来看这个比赛，但是在未来可以真正的到这个冬奥会的冰面上去体验，这就是在冰凌花可以能够做到一年四季都可以去感受这个冰。 对对对，没错。 哇，那这太实在是太高级了。 就我有一个问题，肯定得先提前问问王总哈，就是我们能不能说是畅想，就等到我们赛事恢复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能头一天我们在五棵松看 CBA 的比赛，第二天就直接看了一场 NHL 的比赛。 嗯，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这种体育周末，那真的是太爽了，能实现吗？ 我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对，以后我觉得可以在这个看我从周边那个华西 Life 这儿有没有空地，可以给大家一个露营区，带着帐篷直接自己带着睡袋到那边，夏天的时候可以连场的时候就在直接沉浸在夜晚都不走了。就可以把它串联起来， 真的特别想念大家，也希望搞一些活动。 对，其实除了体育的这种大型的比赛之外，我们看到本身五棵松就现在的这种活动类的这种就是大家落地的这种东西是很多的啊，就是本身这种氛围已经是完全打造出来了。无论是冰上的还是这个像篮球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夏季的项目或者这种极限运动都已经完全能够呈现了，就是在这一上面我们其实未来还要怎么会把它做得跟冰更好的去结合，去能够更升级带给大家这种极限的挑战的这种体会呢，这种体验。 其实这个我们一直在做这种我们自己业内的这种融合，比如说篮球和冰球这样子哈。 对， 其实我们刚才忘说了一点，其实我们这个冰篮的这种转换也是非常快的，之后我们现在为了这个冬奥呢也做了一个改造，就是它冬奥整个冰场的规格，我们原来是30×60，现在呢变成了变成了一个26×60的。 对， 那我们其实就是冰上的一种需求又多了一个，你可以从30×60转成26×60，也可以跟篮球转换。实际上冰球现在就两种转换， 就都可以实现两种尺寸都可以。 因为这次国际冰联它要求这个冰球的比赛场地是要26×60，原来都是30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M 空间我们这个也是就是空间上我们要实现什么呢？多功能。多空间，那么你各种的这种需求我们都是可以满足的。所以就在这一点上真的是为市场上的这种开拓想了很多的办法，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为这个球迷再问一句，就我们会我们现在觉得就比如说在北京市哈，就篮球和足球一东一西，那咱们怎么就是越到未来，就我们可能真的回到赛场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能够球迷们看到一个沉浸更完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篮球式的这样的一个地标，那我们在这个尤其是这个篮球圣地这个地标上，我们怎么不断去强化它，除了赛事是不是包括在平时啊，我们这个就是普通人就爱好者去打球，我们也会不断去强化这些这个篮球 park 这些的内容。 对，其实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当时建这个 high park 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在北京呢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这个打篮球的地方像东单，它也都是户外的。我们其实在当时的时候引进3×3比赛的时候想到了我们在户外建100个场地，就3×3的半场的哈，100个。然后我们在室内呢，其实也是很完善的，有些东西，比如包括我们那个空中花园的那个户外的，然后户内的、室内的也有很多。室内的条件我们基本上都是 NBA 的这些顶配的，所以就是说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多平时大家俱乐部啊，然后这个3-5好友约上啊打球啊什么这那个的。其实好多朋友都说哎我又去你们五棵松了，我说什么时候去，哎呦每周末我们都约在那儿打球什么的。这也是一个老百姓特别好的一个去处。那么现在给孩子玩的也是一样子的，就是篮球啊，像很多的篮球学校啊什么哎也都在这儿。其实现在觉得真的老百姓越来越重视体育。 对，确实体育加上文化，这其实是大家现在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当中的追求方向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听您介绍又再次的感觉五棵松真的是超前，就是3×3的篮球也是在入奥之前已经把场地都弄出来了，然后大家开始发展，然后在夏季奥运会之前这底下场馆都铺上这个可以制冰的这个埋的管，这都是非常超前的 这 些的打造。 赛事是五棵松引到中国来的，当时是我带着团队去签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国际篮联 还是非常重视中国的篮球人口， 真的是、 嗯、他觉得中国这个篮球人口基数太庞大了，所以在中国传播篮球文化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对国际篮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么多年其实中国篮协还有各级的这个政府也都特别重视这件事情， 嗯， 在群众的文化当中，体育文化当中也给了很多的支持，嗯， 真是 的。三对三，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哈，也越来越这个热衷，所以我们真的是现在需要有更多的场地去让年轻人有这个运动的这样的空间， 嗯， 而且包括我们这个每年的连续两年了这个八八体育消费节哈，我记得都是在这个五棵松来举办了这个开幕式，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会希望就是把大家这种体育消费不仅仅说是之前哈，一说到体育消费就我们就是买衣服买鞋，现在其实更多的真的是去运动，然后去真正的去体验运动，进行这种体验式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那所以就我们比如说在这个惠民这个方面，咱们会有一些更有一些什么长远更让老百姓从中这个得惠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计划。 嗯，其实我们在对这个公众开放这一块我们一直没有挣钱，就是都是这个赔本，这个赚老百姓的这个吆喝哈。因为觉得就是中国目前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了，尤其在北京，其实我们的老百姓应该享受到这些福利，这些社会的这个基础的设施。我们虽然是一家民营企业，但也觉得肩上有这个责任，在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一定是为老百姓多去谋福利的。所以我们在公众的这个开放上来说是不赚钱的，因为你治一场病就要几十万上百万，嗯，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普通消费者或者是一个什么能做得起的，所以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那让大家来消费， 嗯， 让大家来消费，我们更多的是注重就是说这种商业的这种模式，那么五棵松从2008年奥运走到今年的2022年的冬奥，我们其实对奥运的体会还是很深的，我们也觉得就是我们就是掌握了一种就是这种奥运赛后利用的这种运作的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第一呢，我们要打牢的就是公众消费的这个基础，这个基础要让老百姓走得进来，能进来，进得来，然后他就沉浸在这种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带给老百姓的这种感受啊，或者他们获得这种快乐远远比我们赚钱要快乐得多。但是最近两年呢，我们面对疫情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哈，我们今年的场馆可能就搞了一次演唱会，剩下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企业压力也是巨大的，所以我们特别期盼着明年的疫情早点过去哈，我们和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们赶紧的见面，我们是该唱的唱是吧，该打球的打球，该这个滑冰的滑冰是吧，这样大家就是都动起来，我们就真的就是舒服了。其实这种商业模式呢，也是世界上现在大家都在做的一种商业模式，我们更多的是利用冠名啊这种商业赞助啊，这样去做。 嗯，其实说到这个商业，现在大家更多的人开始选择网购哈，但实际上的这种在走进实体店的机会要比以前少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能够感觉五棵松周边就是最让大家觉得这是为我们喜欢看演出、喜欢体育的这些体育迷而专门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业态的模式。就比方说在比赛完了之后的那个时间，很多地方走出场馆想吃一口热乎的东西可能只能是街边的小摊儿，但是在五棵松周围就有很多热乎乎的餐厅都是开着门的，还有跨年的演唱会，我记得在五棵松看过两次跨年的演唱会，都是哎呀希望这演唱会时间能更长一点能跨年，但是出门过了12点之后呢，说想吃东西还有可能吗，发现大家全都在开着门等着这些演唱会场馆当中散场的人群，就这种消费和在这个商业当中的这种配套，其实就让人们感觉特别的贴心，而且是感觉雪中送炭啊。 嗯，其实这个我们当时也是受这个没有这个商配套商业的之苦吧。 嗯， 因为最早建这个五棵松场馆建起来的时候，周边是没有配套的。 嗯， 所以大家就是说一场特别嗨的演唱会之后出来之后， 很消耗体力。 Yeah. 直奔朝阳。到朝阳之后，这个一路啊热情就没了，所以可能就是这个激情也没得到释放，那么后来在这个、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呢，就是这个商业呢就配套的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你看你才有这个现在这种感觉哈。这边的这种文化呀，什么这个体育的这种激情之后，还有美食在这儿哈，所以就会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时光。 对，大家刚您刚才一说从这个五棵松直奔朝阳，就想到了这个工体和五棵松都有比赛，东成西就的这种感觉。前两天我们也为大家介绍，工体也是在这个2023年亚洲杯的时候将会这个场馆来跟大家见面，到时候我们再东成西就，大家这只是精神上交流，可以在自己的场馆出门之后就地解决，说吃啊喝呀，然后这整个很多逛呀，包括运动啊，很多的这种诉求。这是让我们东城西就两边都非常的红火。荣成斋说到这个五棵松的冰上运动，果然是好，但是还是看首钢过瘾，还没忘。苏彦军说听嘉宾介绍非常详细，也期待着能够去现场看比赛。说到这个五棵松，也说晚上遛弯在外边就看到了冰凌花，惊艳啊！这是冰球，双奥城市就在家门口，也是骄傲。大家共同的感受，有空可以到这个五棵松去打卡。但是呢，我觉得下一次也建议您弄一张这个打卡地图，我们俩这拼凑了半天都没有凑全，那大家又容易迷路，最后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张打卡地图来指导大家，究竟哪个位置哪个方位是这个什么时间段在向大家开放，然后有一些相应的内容，是吧？可以让我们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更加的全面。 对，未来其实还会能有更多的，比如说文创的这些体验啊，我们在五棵松里边除了篮球，现在有了冰球，然后还会有一些这个青少年的探险，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体育运动。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用一张图来，我们不断的去打卡，不断的去填补。而且就是说到现在，可能会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冬奥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那王总，您会希望说到了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就是在五棵松呈现出的这种冬奥会，您希望是个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是它应该未来它就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也是这个任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奥运场馆运行团队的后勤副主任，就是代表业主去参与这件事情，因为给提供一些保障啊、临时设施啊、电力啊，还有一些清费啊，还有什么的。现在就是说各个场馆，包括我们五棵松场馆都在积极备战，所以每天我们工作不止12个小时哦，所以就是这，因为60几天就到了嘛，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现在呢，我们要迎接的重点就是这个，像这个 OBS 啊，它这个要 转播台， 对，做一些它的设备设施的搭建呐、什么这那个的。所以就是大家在这个转播上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到时候大家一定要看比赛呀，不亚于你亲临现场， 对， 所以这个是一件事。然后这个地方呢，现在就等于是这个国际顶级的冰上赛事了嘛，所以我们按照这个赛事准备的所有的东西都会留下哟， 都会留下， 过后大家可以去体验， 啊，很多硬件的东西都会留下的，所以就说到时候我们一样的会体验这个奥运的这种感觉哈。 没错，还是说了这么半天，那最后一句话，欢迎大家到五棵松去来感受沉浸式的这种体验。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感谢各位的 收 听，再见。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气温将会下降到-5度左右，气温很低，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明天白天气温会有所回升，最高温度会达到12度，风力在3级左右，西部地区阵风会达到7级，外出要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天气干燥还要注意补充水分和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70%。